属羊、属鸡、属牛、属马，帮我企埋一边。 属猪、属狗、属猴，另觅一面。生死有命，富贵由天。 啲人工又唔加，啲楼又买唔到， 冇理由俾人揸住条嘢噶嘛。 既然全世界都想你死， 我就偏唔死。 你即管挫我条命啦！我条命越挫越硬。 身为老汉，梗系有夺命杀手啦。 我哋系捞松，人人都系捞松。 我哋再唔奋起反抗，我哋真系俾人夺命噶啦！ 如果我哋认命，就唔系香港人。 香港人，你为何要认命？ 夺命捞松。 好啦，翻嚟咧，我哋电话旁边咧就有阿周博贤喺度。喂，大家都想听你把声，好耐冇听到你讲嘢。喂， 喂，快啲翻嚟啊！ 喂，大家好啊！ 系，大家好。 听唔听到啊？但听到啊？好啦， 听到，听到。 喂，阿周，嗱，你就休息咗一日啦。我想问下你咧，就今届喺即系以呢个大卫对哥利亚咁样嘅情况底下咧，挑战呢个马逢国。咁雖然選唔到啦，但係就 喂滿唔滿意啫？800。 你對呢個選舉結果滿唔滿意？我見到當日喺點票中心好多人為你歡呼喎。 係咯， 係喎，我都依、這個都意想不到嘅。咁啊，老實講，攞800多票咧，對同即係上屆阿周順輝即係非建制派嘅身份去攞，咁係有一個幾大嘅增長嘅，一個300多票嘅增長。 系 咁啊！對呢、這個攞800多票，亦都係喺我嘅原本嘅評估之內嘅。 哦，即係你估計得票都係咁上下。 我估計係800至1000之間咯，咁樣啦。咁而家就喺我嘅評估嘅下限咁樣啦。 哦，即係你諗住可以攞到1000嘅，其實。 即係啦，諗住係咁樣啦，而我亦都諗住對方可能會係會跌咗一啲票，跟住可能。係一個好細嘅 margin 嘅相差啦，咁但係今次就見到佢就係一個即係差唔多嘅增長，都係200多票嘅增長。 其實佢同上一屆嘅得票冇乜太大嘅分別嘅係嘛？ 多咗200多票。 唔係，即係比例上啊，得票比率啊。 差唔多啦，係啦。 應該因為佢選民多咗啲。 唔係今屆嗰個選民係多咗幾多咯？ 其實多咗唔係好多嘅啫，即係咧，因為我諗佢中間不斷調整啊。喺報咗名之後咧，我哋大概收到嗰、那個原本嗰個選民嘅數字，大概2900多咁樣啦。 2900多。 咁到而家可能佢中間有一啲情況係，因為中間嗰啲人即係某啲團體可能始終都冇去即係委任嗰個授權代表啊，咁變咗咧佢就將佢剔除咗。咁所以結果咧係大概係2772嗰個即係選民嘅總人數。 係。 咁啊俾。比上次咧2592咧，其實就差即係多咗接近200選民咁樣選咗啦。 但你自己分析，其實投你票嘅係咪主要都係嚟自文化藝術界，而喺體育啊同埋嗰啲嘅戲曲啊嗰啲，即係所謂中聯辦控制到嗰啲範圍裏邊，就係變咗對方嘅鐵票咧？ 呢個絕對係嘅，絕對係嘅。咁係啦，我相信我攞到大部分嘅都係文化藝術界嘅票啦。咁新增嘅團體，譬如今年有啲新增嘅團體咧，當中亦都知道有部分就係一啲可能係友好所新新創嘅一啲團體嚟嘅。 嗯。 咁嗰度係一部分啦。咁另外，我亦都相信咧，有一啲嘅戲曲界嘅，因為我哋通過義工嘅接觸啊、電話啊咁樣，其實戲曲界嗰度都攞到一啲票嘅，可能嗰啲中小型嘅公藝社啊嗰啲咁樣都有啦。咁另外體育界亦都應該一啲好即係中小型嘅嗰啲體育會咧，都係基於對於嗰啲大總會嘅不滿咧，其實都會攞到一啲票嘅。咁但係當然嗰個數字能夠將佢移動到過嚟嘅數字個比率就不足以對佢，即係唔夠對方嚟啦，始終即係增幅唔夠多 啦。但係你有冇嗱有冇諗過一個策略咧？即係假如啊，即係我唔知道將來4年之後邊個去選啊？但係會唔會嗱？我哋睇到今屆喺建築測量成功突圍啊，姚松炎咧就係一個好鼓勵嘅例子嚟嘅。其實，因為測量就係阿梁振英嘅老巢，劉炳章啊，佢啲梁粉咧都喺測量界裏邊盤根錯節，好多利益集團。咁就但係因為出咗一個政協叫做林雲峰啊，佢病咧黏咧就去選，佢係建築界。咁咧就結果咧就係啦，就分咗阿呢個謝偉全一啲票。咁亦都分唔少添啊，因為佢林雲峰係一個好資深嘅建築師嚟嘅，咁所以咧就令到咧姚松炎咧就乘機突圍，可以即係話會唔會諗一諗個策略，就係可唔可以栽培一啲非西環咧？嗱，唔一定係建制嘅，我覺得可能係建制派嚟嘅， 總之不是西環系統的體育界人士出選，因為馬逢國其實不是體育界人士來的嘛，是吧？這樣的話呢就可能真的呢三分天下就有機會了。 其實是的，因為我們最初都有，即是在提名期未結束之前呢，其實我心裏面都有一個奢望，就是高志森之流那些會不會出來選呢？如果會就好多我這樣，當 然不會啦，同一個老闆的嘛這些你認不認識李慧思？你游說一下他，李慧思出來選就行了，我覺得 啊，李慧思 當然不會啦，他這些是這個體制裏面的， 個利益都在那裡嘛， 冇錯啊！佢嗰個即係參賽與否嗰啲嘢都係，即係喺嗰個總會嗰度嘅，佢點會？ 即係佢，就算佢真係出嚟，可能都被勸退係嘛？ 喂，英雄輝嗰啲咧，到時差唔多退役啦，佢都四年之後。即係我覺得揾個 明星級嘅意思係咪咧？ 佢都 係 退役運動員嘅之後嗰個生涯嘅問題嘅。咁而佢一路嗰個 connection 或者佢一路係啦，即係都係同體育界密切嘅關係咧。他 們 都不敢去， 就是， 太得罪。 即是我覺得我們太過純真了，我們你想想對家運用這個用泛民的人戒票這個戰略都運用了三四屆才搞到香港現在，即是粒粒亂山頭林立。為什麼我們不用回轉頭呢？我經常都說，林雲峰是一個好例子來的，我覺得是，即是， 但是我覺得呢這裡有兩個問題，一個就是說你怎樣去，就是所謂栽培一個對家去幫你去戒對家的票呢，這個第一。第二就是我想始終呢都有個分別，就是即是始終建築測量界那裡都有個人票的成分， 是， 但我們這一個呢就 團體票多， 個人票呢是的，就團體票佔了八成九成的時候呢就真的有點難搞的。 咁所以就以界別利益去分咯，體育同馬逢國撈唔埋啊嘛，因為 係，但係亦都要留意喎，即係可能下一屆再選四年後再出嚟選嗰個嘅即係建制派嘅陣營，仲會唔會係馬逢國咧？還是係正確嘅人去接班咧？咁如果係咁嘅時候咧，就變咗係其實嗰個係體育界嘅咯喎。 哦，咁你咪喺馬 逢國有可能啊呢，這個情況。 咁又轉陣咯，又喺呢個電影界裏邊揾個人出嚟同佢冚咯。 咁即係話，其實而家要由我哋呢邊去栽培一個體育界、一個電影界，去預備佢兩手準備，四年後唔知邊個出嚟選，就對到時啊，對一個出去戒佢票咁樣，係咪咁意思咧？ 物色定啊嘛，梗係。 係，即係理論就係咁啦。咁我都可以諗嘅，從呢個方向去，但係即係要培養一個係似係對家，而對家係唔會點都喐佢嘅。咁我諗呢個可能有一定嘅難度嘅。 我特別是我想馬逢國這個組別呢，因為他壟斷了這麼多年，其實盤根錯節的利益關係呢真的很難動搖得到。 是，其實 是的。 你自己拉票過程裡面，你自己拉票過程裡面其實最 frustrate， 即是那個挫折感最大是什麼呢？最令到你 最感到挫折的是什麼？ 兩類啦，一類就是可能其實文化界之中當中都有一些是極之保守的人的， 那仆街都不少了， 即係老派嗰啲，咁嗰啲就係即係好會比較難撼動啦。咁但係就好在即係文化界裏邊亦都有一啲即係年輕嘅一啲人喺度平衡翻啦。咁變咗就好啲。但係體育界咧就都相當沮喪嘅，因為其實你幾乎係接觸都接觸唔到乜滯嘅。 哦，即係你走去 call call 都唔睬你根本。 全憑係去即係話去奧運大樓洗樓咁樣，跟住先至撈到一啲可以同你傾下偈咁。但係你好得意嘅，你再去洗樓嘅時候咧，有啲人都係啲即係都會有一啲眼神係閃縮迴避，你俾杯小冊子佢都好似唔係好敢收，或者係揾個 receptionist 出嚟收，仲要即係黑住面咁樣去收，咁樣都有嘅。 哦，梗係啦，佢俾個發現有呢個周柏賢奇蹟嗰首歌同埋小冊子喺度，可能要照費。唔係，可能要照費，可能要中聯辦要。 哦，可能係噶。咁而有一個會好好笑嘅，有一個會即係深烤有啲朋友係嗰個會行下嘅熟會啦。咁佢係之前直情可以俾我知道係嗰個總會係出咗 email 俾啲熟會，就叫嗰啲熟會咧就啊你投邊個？佢又唔係真係講話投邊個，咁但係佢就即係暗示係投對方咁樣啦。咁啊，到真係我上去雲大樓去見呢個屬會嘅時候咧，即係呢個總會嘅時候咧，就係最西面就係呢個總會咯。 哦，咁好明顯呢個總會就係梗係西面嘅啦，西環嘅人嚟嘅啦，定係？ 冇錯， 西 西環西面， 梗係西口西面㗎啦，冇辦法㗎啦，因為西環啊嘛。但你諗下，如果要撼動嘅話，係咪真係冇計咧？ 即係四年之後要撼動啦！你話真係一個體育界有名望嘅人，又敢言，又敢去即係去講一啲唔係傳統利益嘅一啲，即係如果有體育界侯志強咧，類似啊，咁咧 係咯，癲喪有冇咧？ 係啦，即係諗下有冇一啲咁嘅人。 冇啊！但係如果佢嘅隔，如果要嚟做戒票作用咧，反而佢咁樣樣咧嘅行為，可能戒咗，咪今屆嚟講戒咗你嘅票噶咯。 佢攞唔到體育票噶，阿周。 哦， 係啦，所以係戒阿馬浩國或者 一定係戒馬浩國，因為佢攞唔到嘛。 O K， 係啦，我唔係我攞到好少嘅，就算係得到。 咁但係嗱，我哋好多聽眾聽緊咧，其實如果真係要準備反攻呢個敵人的堡壘啊！即係呢個登陸奧馬哈灘頭咁樣，雷霆救兵咁樣。究竟我哋點樣實行呢個叫做文化體育界嘅雷動計劃咧？即係點樣雷得喐佢啊？ 同埋要就係話，可能即係用翻而家個法例所容許嘅空間去，譬如話係 多啲組織啦，係嘛？ 攞資助啊，跟住去創一啲團啊，呢類咁 樣。譬如咁咧，阿 Lens 吹簫咁叻咧，佢可唔可以去申請喺呢個康文署屬下嘅場所去搞一次活動，然後申請場地資助之後，咁呢個Lens Yen 燒會就變成係呢個選民咧？ 理論上係可以嘅，但係我哋見到咧，即係呢一種咁樣嘅做法咧，一來對家都可以做啦，佢亦都有更大嘅資源去做啦；二來我哋都即係似乎聞到陣味咧，係會有收緊嘅跡象嘅，即係可能咧。 嗱，我覺得咁喎，調翻轉喎，逼佢收緊好過喎，因為對家會做起上嚟會更普天蓋地啊嘛。 不過做夠啦嘛，咁多年嚟， 唔 係 逼佢取消曬呢啲咁樣嘅選民咯，我覺得 取消就得，如果係可以。 我講嗰個縮緊收緊咧，唔係收緊現有嗰啲嘅， 係啊，俾 收緊新嗰啲啊。 唔俾你再登記， 登記嗰啲佢唔俾你。 咁所以佢 existing 佢就贏曬啦。 因為佢而家已經中夠啦嘛，佢入邊。 即係話我哋而家再去參加呢個 Lens Yen 燒會就已經太遲啦。 除非佢吹到出神入化咯， 佢都唔俾你。吹到出神入化都冇用，我都唔俾你。 係啊，佢可能話即係用種種理由去唔俾資助你啊，成啊，因為其實都係嗰句啦，龍門又係佢，球證又係佢，班鬼都係佢。咁呢個係有一定嘅難度嘅， 即係場地資助呢條， 可以去做啦。 呢個唔係 理論上可以做。咁你話其他啦，體育嗰啲啦，體育就其實真係你要靠你能夠即係入到某一啲嘅體育總會而成為即係體育界嘅符合資格嘅選民咁樣啦。咁但係呢個真係取決於嗰個體育總會嗰啲嘢咯。咁如果你係有大規模咁做嘅時候咧，咁我諗亦都會即係驚動到對方咧，咁佢亦都會可能收緊嘅，嗰啲即係體育總會亦都會收緊佢嗰啲即係可以成為會員嘅一啲申請啦，唔會咁容易做得到嘅。咁所以咧你話如果循現有嘅方式去做咧，其實真係有啲難度。 嗱咁啦，阿周，我話俾你聽啦，嗱唔好諗咁遠啦，十二月就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選舉，我覺得你就應該帶一條隊去參選十二月的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就成為呢個嗰千二人的選委，然後入到去就將我哋在節目裏面嗰啲 X Y 交叉呢個梁振英嗰啲帶就不停咁播喺呢個佢哋投票嗰時候，呢個真係我覺得有用喎、啊、呢、這個。 喂，嗱，呢個真係可以研究一下嘅，即係之前都唔係冇人同我講過，即係呢個亦都可能係。 喂，你做選委，我哋城寨廣大嘅聽眾一定撐你嘅喎，去搞局啊！ 喂，當然啦， 咪咯，仲好玩，我覺得偷錄佢好似馮敬恩咁啊！ 呢個水壺入去 評估下我自己嘅心理狀態啦，即係可唔可以咁短時間內承受兩次嘅失敗啦？ 呢次唔係失敗啊！嗱，呢次選委嘅話，佢你一條呢去選咧，佢千二人咧全面封殺就難嘅，因為千二人一路揀落去咧，你一條呢咁咧，佢譬如你個界別我唔知幾多少位啦，咁如果有十個位咁樣咧。即係選十 冇嘅，佢係十五，佢嗱四嚿嘢啦， 啊四大組別， 十五咯，所以文化界就係十五席啦， 十五席 total， 體育就十五，演藝十五，文化十五， 咁你選文化嗰十五好大機會啦，係嘛？ 睇下佢有啲咩其他人選咯。 但係咪淨係文化嗰啲人投啊？一話係四個界別一齊投啊？ 應該就分開啩。嗱，呢個我真係未研究啊，所以咧要啲時間。 真係喎，研究下喎，我覺得呢條係橋嚟喎。如果你能夠成功晉身呢個選委，你就可以召見梁振英見你噶咯噃。 我唔係好想見佢咯，不過 唔係你見佢之後就收辱佢啫嘛，梗係。到時你唔嚟，我哋嚟咪得咯。 我哋代你叫佢， 我哋叫黃錦星啊， 揾阿 Lens 去 吹簫俾佢聽，肯定激死佢啊！咁難聽， 佢吹翻小號咯，幫你吹小號咯， 係嘛？佢諗諗佢得嘅喎呢個。 係呢個我會研究下。 喂，呢個反而唔需要喎，用嬉戲態度去玩得嘅咯，我覺得呢個真係。 係。 你參選過程裏面已經可以 X Y 交叉佢啦。嗱，而家假設佢連任啦，係嘛？咁然後當選呢個文化界嘅選委嗰陣時候，就可以召集其他開明嘅文化界選委一齊要去交代呢個文化政策啦。咁然後就喺後門放我哋入嚟咪得咯。場地就喺山林道。 山林道。 係啊。 重點喺後欄放人入嚟。 係啦，就喺山林道揾個場地叫佢嚟，然後喺後欄放我哋入嚟咯。咁啊嗱，你自己即系会唔会败选啦？就觉得即系好有啲咩感受啊？你觉得？ 其实 O K 嘅，系啱啱即系知道。其实点解叫我期间咧？即系佢其实分几水点嘅，即系佢好得意啊！有啲票咧系真系几百几百咁样送去点咁样啦。咁第一水知道争咁，即系争大概嗰度争百零二百票到啦。其实都有啲心里一沉噶啦。咁但系嗰个沉唔系自己输赢嘅问题咯，而系 sorry 啊，喷紧车啊，喂，而系嗰、那个系一种愤怒啊，那个愤怒就系话 点解争咁多， 又要俾你呢条友做多四年，俾你代表多四年，而系即系知道喂你咁废咁无聊系呢样嘢咯。咁係呢個都有啲憤怒啦，咁但係後來慢慢即係消化咗啦，咁激動過後啦，咁其實知道應該咁講啦，慢慢會即係沉澱翻啲感覺，覺得其實似乎有啲嘢我喺議會外都可以去繼續做嘅，即係我自己想做喺呢個選戰嘅過程裏面即係去提出過一啲嘢、倡議過嘅嘢，或者係即係承諾過一啲支持我嘅選民嘅嘢，我覺得咁咪喺體制外度做咯，即係可能嗰個效果有啲唔同啦。咁但係我覺得嗰樣嘢都可以繼續做嘅。咁而喺體制外去再向政府施壓啊，呢樣嘢我覺得都可以去嘗試做啊。咁所以其實而家其實我今日冇休息過，今朝一早啊，黃英琦揾咗我去。 係啊，喺兆基演講嘛，我見到你阿 J 啊喺度。係 啦，係啦，咁啊分享完之後，晏晝就 一比九啊九嘛，係嘛？ 係啦，晏晝同阿馬樂做咗個訪問，跟住又同咗其中一個另外一個文化嘅朋友開咗個會仔咁，所以其實今日冇一點休息過。咁但係 OK 嘅，咁有少少，哎，而家有少少係只覺得啲嘢可以開始嚟到喎，有啲叫做呢啲咩叫咩咧，蠢蠢欲動或者係啊覺得唔得啦，要嚟啦，要開 要爆啦係嘛，漲爆啊嘛， 有少少呢一種咁樣嘅衝動同埋嗰段火，有啲咁樣嘅。 唔係阿周嗱，我咁樣公開呼籲咧，我覺得四年後轉跑道，我支持你去直選。嗱今次咧，我覺得你唔好睇小我哋城寨，其實好多人都支持我哋。如果你是去直選的話，我覺得我以我的31年助選經驗，你是絕對有機會的。四年之後呢即是最重要選一些人多的區域，你住應該是新界西。新西是啦，沒有啊，新西沒問題，真的沒問題，是吧？到時朱凱迪一定幫你助選。是吧？自己有來的嘛，你全部都是。票王嚟啊嘛，大佬！佢做四年之后更加票王添啊！我话俾你听， 肯定啊呢、這个， 肯定啊我。咁所以咧，你搭住阿朱凯迪，我觉得多啲入去菜园村，大家打边炉。到时嘅话咧，嗱，四年之后你选直选咧，嗱，我觉得我自己咁睇，撼动呢个马逢国又好，霍俊霆嘅仔又好咧，我觉得呢个系即系好困难嘅，即系唔系熬一届熬两届可以熬得喐，我觉得，因为佢嘅体制系好唔公道。 系 咪？即系个唔公道嘅情况，系差唔多完全将你哋嘅机会封杀晒嘅。其实 冇错， 因为又可以合法地中票，又可以搬龙门， 系 咪？你要中又唔够佢中得快，又唔够佢中得多， 咁與其即係再花四年時間落去，嗱，你講文化政策可以喺直選層面喎，唔係頂文化界。 可以，絕對可以。 所以我話你應該繼續關注文化政策呢方面。我覺得而家香港立法會議員對呢方面嘅認識好少啊。朱凱廸就打開咗一條路啊，就係佢講嗰啲本來人哋以視為好小眾嘅一啲嘅價值理念，最終成為主流嘛。我覺得個世界真係變咗。咁所以如果喺嗰個文化政策嘅工作裏面能夠成立一啲嘅即係大家志同道合嘅人走埋一齊咧，我覺得就真係走向直選，我覺得。 我呢個我都會做嘅，即係其實諗唔諗即係選舉啦，或者係選乜嘢直選也好 ，S C 也好，呢一嚿嘢即係文化政策、文化繼續點樣去推動一啲嘢嘅嗰樣嘢咧？都是我自己 的。最多就是这段时间这四年我多一点找戴耀出来吃饭。就对 新名 到时雷动的时候就把你第一。就将气保的选票雷晒给你。那么掂紧了是吧 雷什么鬼啊顶。 啊喂仲有的得的啦我告诉你。 继续 雷。我觉得呢如果认真走去做 research 研究或者变成统计学的专家去研究这个雷动呢我都是。即係我諗個概念係 OK 嘅，但今次個執行就真係好唔得啦。 個原因我都講過啦，文西研發咗呢個攞你命三千嘅啫，呢個最合貼佢最合適嘅比喻嚟噶啦。但係文西個 keep 個 keep 神彈唔起佢都唔知道，或者彈到幾遠佢都控制唔到，結果佢咪一係就飛咗過龍，一係就飛唔起咯。咁所以大南文西研發呢樣嘢唔係錯嘅，我覺得，只不過佢 control 唔到， 即係唔好穩定 啊。佢個 keep 彈幾遠佢 control 唔到啫。咁所以我就揾幾個科學家幫阿文西，唔使文西落手落噶。咁就變成一個民間嘅智庫，我覺得係將所有選舉嘅 data 變成大數據，係可以攞嚟運用嘅。 冇錯。 咁就算將來你選唔選嘅話，我覺得都需要做，我覺得。 冇錯啊，呢個係要啊。 係咪呢叫科學選舉啊嘛，大佬？大家仲喺度。大家仲高急唔得噶嘛，即系要科學化啊嘛！呢、這個共產黨都講科學發展觀咁多年啦，係嘛？即係呢叫科學選舉觀啊嘛，要。 冇錯， 咁啊，記住啊，嗱，你記住嗱，早啲決志啊，決志咗之後早啲吸貓啊，早啲出櫃話俾我哋聽，咁我哋就呼籲，喂，四年做一個 project， 我唔信唔成功，真係加埋我哋有動員力，真係有動員力噶。是吧朱凱廸我們六條友下去助選起碼幫他拿一萬票啊你知不知道 哦是。 喂一個手指一個 percent 嘛那裡有十個 percent。 真的我段片有十幾萬人看 我當他打個九折啦是吧 是。 一個十個 percent 去投朱凱廸啊都萬多人啦。 冇錯，冇錯， 係。 影響力有嘅。 你咁樣敷衍我就唔啱啦。係咁講，係啊，係啊， 係啊，係啊， 唔係咯，咁樣敷衍我。第一、第二，呢四年內，逢星期二晚一定要翻嚟做節目。我哋嘅節目係收視率最高，自從阿蕭停咗之後，呢度。阿蕭不知道會不會回轉頭先，聽完之後，咁咧就幫佢攞好多票啊！真係啦，繼續做撈鬆呢個咧，嗱下個禮拜二要翻嚟啦，知唔知啊？ 下禮拜二啊， 係啦，千祈唔好走咗去啊！嗱，靠你噶啦，好啊 ，OK， 唔阻你啦 ，OK， 拜拜， 啊，拜拜， 拜。